直到在离别的时候不免儿女情长，到今天才知道说一声再见需要多么坚强。我想要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别的滋味这样凄凉，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，不知道应该回头还是在这里等候，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。是这样，我不会答应你离开我身旁。我说过我不会哭，我说过为你祝福。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主张。虽然我知道在离别的时候不免儿女情长。今天才知道说一声再见需要多么坚强，我想要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。 提起圈子也变了，也许是我可以回避着。 熟悉的身影。

早了解，偷恋再一次便不可化解危险境界，被爱活埋，谁遇堕进火之界，没法分解。 你的行李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，换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， 过就看戏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，若不再仍有儿时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河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休闲，时候未平静的喘息，见的是身体的 休息， 什么是呼吸的都看透，醒来的 回忆 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浪里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是不是你。想留给你登记，工作抵抗空虚，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，相亲在 CBD， 你爱逛的香水开了西餐厅，戒烟锻炼身体，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，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时候未平静的喘息，见你是身体的 休息， 怎么是呼吸的，就看出醒来的 回忆 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浪里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如果能 不期而遇， 不该回 寒暄客气， 你不懂我 伤到彻底， 没有怎样 偷偷痊愈， 收拾完 一片狼藉， 今年也就 所剩无几，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， 为什么还 手提好几袋更替，但是纠结的过不去，已云淡风轻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，朋友都生儿育女，父母也随我娶妻，时过境迁以后，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快乐的灯笼在摇曳，和谐的旗帜在飘扬，安康的百姓在称颂，真挚的祝福在倾吐。国庆到，祝福祖国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今天是10月1号，国庆节， 这里不堵车，这里还让您免费玩。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市场音乐节，11场假，让您从早嗨到晚，视觉、嗅觉、听觉、触觉的再次震撼相聚。咨询电话3877772。

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.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왜 네 마음을 모르는 거예요? 사랑해요. 早已融入呼吸，不存在的存在心底。虽然很努力练习着忘记，我的心却还没答应可以放弃了你。真的对不起， 却还没答应我自己。明明爱很清晰，却要接受分离，我只剩思念的权利。难过还来不及，就让爱融入空气，不存在的存在心里。却还没答应我自己，却又如何真的不爱你？